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2号星期三，农历11月19。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4天。北京多云，5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致信祝贺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王岐山出席庆祝大会并讲话。 习近平对全国老干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用心用情精准服务，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通电话。 习近平就菲律宾遭受台风袭击向菲律宾总统致慰问电。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栗战书出席会议。 汪洋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汪洋会见牙买加参议长。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 我国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超过80%。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民生答卷请您评阅，今天播出双减减出新气象。 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20万例。英国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感染病例超6万例，法国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快速增加。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广大特区建设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厦门经济特区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各项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中发挥了独特作用。这充分证明党中央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完全正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你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勇立潮头，勇毅前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庆祝大会昨天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大会并讲话。他表示，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推进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40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广大厦门经济特区建设者不忘初心，不负使命，厦门经济特区各项事业取得了历史性跨越。厦门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的生动缩影，彰显了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王岐山强调，我们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设规律的10条认识，对新时代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必须深刻领会，长期坚持，结合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希望厦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再开新局，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再谱新篇，在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上再立新功，在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上再攀高峰。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特区事业的全面领导，为经济特区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王岐山希望厦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建设好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会上，福建省厦门市主要负责同志、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四十周年杰出建设者代表发言。 本台消息，全国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代表党中央向大会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全国广大老干部致以崇高的敬意，向全国老干部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广大老干部亲历了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对初心使命矢志不渝，对理想信念坚定执着，对党和人民事业无比忠诚，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老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老有所为，继续发光发热，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故事，积极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习近平强调，老干部工作承担着党中央关心爱护老干部的重要任务。长期以来，广大老干部工作者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为做好老干部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做出了积极贡献。老干部工作部门和老干部工作者要用心用情，精准服务，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重视和关怀老干部工作队伍，加强对他们的培养教育，满腔热情关心他们成长进步。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在会上讲话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广大老干部的尊重关心和对老干部工作者的殷切期望，要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精心、精细、精准搞好服务，引导广大老干部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新贡献。要加强老干部工作部门自身建设，努力建设让党放心、让老干部满意的模范部门，打造政治坚定、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过硬队伍。大会对100个全国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和300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在会上发言。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德国总理舒尔茨通电话，习近平再次祝贺舒尔茨就任德国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中德关系。近年来，中德合作一直是中欧合作的领头羊，这是两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做出的正确选择。明年将迎来中德建交50周年。回望半个世纪，中德关系展现了充足的活力、耐力、韧力、潜力。展望未来50年，两国应放眼全球，着眼长远，开拓进取，努力实现中德关系新发展。第一，坚持从战略高度把握两国关系大方向。中德都是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两国关系发展得好，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双方要坚持视对方的发展为机遇，保持高层引领的优良传统，为中德关系发展领航定向。要发挥双边对话合作机制作用，特别是要用好中德政府磋商机制，推动各领域合作发展。双方要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做好明年建交50周年庆祝活动规划。第二，坚持以务实态度积极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中德两国经济都从对方发展中获益良多，中国已连续5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双边经贸合作顶住新冠肺炎疫情压力，实现逆势增长。双方应该积极开辟新能源、绿色和数字经济等新的合作领域，释放服务贸易增长潜力。

今年八月到十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消防法实施情况开展了执法检查。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春贤做的关于检查消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执法检查组织实施情况，提出要以更高标准全面有效实施消防法，健全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代表们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8993件，统一交由194家承办单位研究办理。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英、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分别做的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代表提出的建议已经全部办理完毕并答复代表，各有关方面结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特别是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认真办理代表建议，积极回应民生关切，聚焦推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做的关于2021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备案审查工作扎实开展，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和备案审查制度建设取得新进展，并提出了2022年工作安排。沈月月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6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汪洋要求全国政协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紧紧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建言资政，积极引导预期，广泛凝聚共识，为落实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做出应有的贡献。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研究了召开全国政协十三届5次会议的有关事项，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全国政协2022年协商计划，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国政协委员学习工作的办法，政协常委会2022年学习讲座参考选题，听取了关于2021年全国政协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工作情况的汇报，关于全国政协十三届4次会议重点提案督办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外事委员会、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关于2021年工作情况的汇报，联系各专委会工作的相关副主席分别进行了工作点评。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斌等就有关议题做了说明。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昨天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牙买加参议长塔瓦雷斯·芬森。汪洋说，牙买加是加勒比地区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19年，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霍尔尼斯总理会晤，共同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明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合作交流，加强国际事务协调配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推进抗疫合作，开创中亚关系广阔未来。中国全国政协愿同牙买加参议院加强友好往来，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塔瓦雷斯·芬森预祝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表示牙买加愿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牙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友好往来，助力双边关系发展。邵红介绍了中国政党制度和人民政协有关情况，李斌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意见指出，统计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统计工作的一项基本职能，要坚持方法科学，遵循规律，及时准确，真实可靠，防止虚假，坚决遏制数字上的腐败，提升统计监督有效性，使监督结果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统计保障。主要任务是着力提升统计督查效能，持续加大统计执法力度，不得将统计机构作为完成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责任单位，不得要求下级机构或调查对象按照指定数值填报数据，不得随意调用调查对象报送的统计数据作为各项评比表彰和资格认定依据等。 依法独立履行监测评价职能，加强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情况的统计监督，建立健全统计监督协同配合机制。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务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安徽、浙江、河北等地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践行便民利民惠民理念，助力经济社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位于合肥市城区的杏花公园，周围道路狭窄，停车难成为游客的烦心事。入冬以来，杏花公园公共停车场项目全速推进，建成后420个停车位将有效缓解公园不好停车的窘境。项目负责人高毅： 420个经过测算是完全能满足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停车需求。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从细处着手，积极破解城市中心区停车难题。今年以来，全省社区的城市新增公共停车泊位8.07万个。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陈阳年： 努力把民生工作促进民心，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不断落实落实。 家住浙江瑞安市永新街的吴美美因中风导致右侧下肢和手臂瘫痪，她一直想有一台电动轮椅代步。在收到吴美美的微心愿后，社区链接社会资源将电动轮椅送上了门。瑞安市玉海街道水新社区党委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点亮群众微心愿活动，帮助社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玉海街道水新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林萌萌： 举办为民办实事的活动，也是联系党员跟群众之间的距离，为他们做一点实事吧，让他们更加方便一点。 河北衡水饶阳县实行乡村客运公交化改造，让群众在家门口搭上便利车。饶阳县交通运输局二级主任科员洪立松： 积极开展农村客运公交化改造和提升服务水平，重新投入60辆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同时加大趟次，缩短开行间隔，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安全、更舒适。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民生答卷，请您评阅。 教育部昨天发布，双减政策落地以来，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压减83.8%，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压减84.1%。同时，校内减负成效初显。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民生答卷，请您评阅》，今天播出双减减出新气象。采制：总台央广记者李欣。 眼下正值双减政策落地后的首个学期期末。一个学期过去，期末考试要怎么考？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教师发展中心小学语文教研员袁丽华介绍，低年级的孩子将不再有试卷，而是以星级制、积分制等方式对孩子的学业进行检测。 比如说，先让孩子拼读音节，拼读出之后呢，是一句诗，那么孩子接着把这首诗背诵完成，那么这个任务既考察了孩子的拼音的拼读情况，又考察了孩子的积累背诵情况。 中高年级的学生虽然仍旧采用纸质测评的方式，但是形式也跟以往大不一样，测评结果也不只是看分数。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校长李志伟介绍， 在考试环节研究如何降低考试压力，改进考试方法，确保学校考试指向教学的重要环节，学生的课堂表现，实现考试的高质量、高效能。 双减之后，作业少了，如何才能让家长放心，教学质量不降低？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 不少地方通过制定分学科的作业设计指南，组织作业设计大赛和优质作业的展示交流活动，促进广大教师提高作业设计质量，那么学生的过重作业负担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 减轻校外培训负担也是双减的目标之一。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留下的培训机构一部分转为非盈利性机构，不适合转非的将会被进一步注销。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许梅表示，下一步教育部将会同其他部门共同推进校外培训监管的行政执法工作， 要持续开展这种专项行动，加大查处力度，及时通报违法违规的典型案例，形成震慑。 本台消息，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与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当选议员昨天举行记者会，表示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是香港特色民主制度发展的一次成功实践，香港民主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与会者表示，选举的圆满成功充分展现了一国两制下香港特色民主制度的强大活力，对于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发展符合香港实际的民主，塑造香港良政善治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后任议员陈佩良， 对我们现任这一届的这个立法会议员呢，这个责任重大，怎么做好香港的经济以及民生各方面的工作，在议会里边发挥作用。经过这个新的选举制度以后呢，我相信整体的这个香港的民主一定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后任议员谭月恒， 这场选举非常的成功，说明民主的方式可以是多样化的，我们要用民主的方式去推动议会，推动香港的良政善治。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冬奥村昨天起开展为期两天的全要素测试演练，全面检测赛时各项系统的运转情况。总台驻河北记者杨海玲、谢斌超报道。 赛时，张家口冬奥村将为79个国家和地区运动员、教练员及代表团成员共计2020名人员提供居住、生活、娱乐、抵离等服务。本次全要素测试邀请了测试人员1099人，模拟了让不同国家、不同代表团入驻到不同组团，按照赛事标准进行全方位体验，还会对运动员伤情应急处置、灭火消防等进行实战演练。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张家口冬奥村场馆运行团队主任贾凯， 共设置了8个常规科目、4个应急科目、27个场景、72个项目的测试，重点测张家口冬奥村能不能为运动员创造一个温馨、安全、舒适的运动员之家。 1月27日，张家口冬奥村将正式开村运营。此次测试演练结束后，北京冬奥会的3个冬奥村也全部完成了全要素的测试演练。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20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1例，其中本土病例57例，陕西43例，浙江8例，广东6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其中本土1例在黑龙江黑河市。截至12月20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768例。截至12月2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亿9518万1000剂次。 浙江省昨天对外发布，杭州、宁波、绍兴三地实现社区清零，杭州全域降为低风险地区。接下来，浙江将有序按规范开展社区解封，同时做好复工复产各项准备工作。此外，黑龙江哈尔滨市自今天3点30分起，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 中国之声近日独家报道，河北山海关古城为推进清洁取暖，禁止烧柴取暖，导致部分群众挨冻一事。当地昨天回应称，已立即启动整改，将在改进电费补贴方式的同时，谋划长远解决古城冬季取暖难题的办法。总台央广记者管欣报道。 山海关古城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老城区，至今未通天然气和暖气。古城内冬季居住约1700户，其中集中供暖户仅有265户，而且存在着老人多、平房多、生活困难家庭多的三多现象。为推进清洁取暖，2019年古城片区全面禁煤，今年冬季当地又禁止烧柴取暖，一些群众家中的炉灶被封堵。此前，多位受访群众对记者表示，当地政府免费配发的电暖气取暖效果不佳，而且完全靠电取暖的成本较高，即使给予电费优惠和相应的改造补贴，一些群众还是承受不起。山海关区区长刘悠悠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地已经立即启动整改，对古城住户实行登记购买电水暖炕免费政策，安装户补贴约1500元，改进电费补贴的方式。 一些政策没有完全按照制定政策时候的一些本意能弄下去，我们下一步啊，改进我们的工作措施，完善我们的政策。 刘悠悠还介绍，为长远解决古城群众冬季取暖难题，区政府正在谋划在古城内逐步推行空气能热泵，确保古城群众温暖过冬。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至2020年中期统计监测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比世界女性平均水平高4岁。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比重保持在40%以上。同时发布的《儿童发展纲要2011至2020年中期统计监测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85.2%，比2010年提高28.6个百分点。我国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迈上新台阶，特殊教育规模持续扩大。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3月以来开展治理涉企收费、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共检查收费单位9.89万家，共发现涉嫌违规收费金额125.2亿元，已督促违规收费主体主动退还54.46亿元。 第16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昨晚在吉林省长春市开幕。本届电影节期间将举办金鹿奖最佳故事片等10项评奖、影片展映、电影论坛、致敬摇篮、群众文化等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和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主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马来文版首发式昨天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展中心举办，中马双方各界人士150人参加当天活动。马方人士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马来文版可以帮助更多马来文读者更为直观地了解习近平主席在治理国家、实现国家繁荣发展方面的政策和观点。截至目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已翻译出版36个语种。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43414例，达到2亿7462万8461例，死亡病例增加6488例，达到5358978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24万0492例，死亡809329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202344例，新增死亡病例1777例。 英国卫生安全局2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英国新增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15363例，累计上升至60508例。多地采取进一步措施，以遏制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 法国21号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7.2万例。法国官方警告，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正在快速增加。数据显示，法国当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达72832例，累计确诊病例突破871万例，为871万3756例。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向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出申请，审查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入海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核污染水将从2023年春天起，通过新设的海底隧道排入1公里外的近海。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魏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